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马后炮， 好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又系礼拜五啦，咁啊，当然又系九点钟时间啦，有马后炮嘅时间。咁今日迟咗少少开麦啦，咁因为听日跑马啦，咁啊，头先喺度赶紧嗰个郁敏射马，咁所以咧就迟咗少少开麦，咁想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咁但系今日咧就其實聽日咧都即係聽日啦，跑禮拜六啦，咁啊跟住禮拜日咧，咁就又有個越洋賽日啦，咁就係日本跑三冠美關，咁所以就其實聽日即係連續兩日六日，禮拜六日都有馬跑，咁所以就大家就即係應該都好夠癮嘅啦嚇。咁啊，即係呢一節想同大家講翻兩樣嘢先嘅。咁首先咧就即係未講翻上個禮拜。過兩日賽事之前咧，咁啊今即係都要跟進翻幾樣嘢啦。咁首先第一樣嘢，咁就係上個禮拜我哋嘅第一，我都用咗一節時間同大家講呢個無價寶，即係無顯東嗰個言訊呢件事啦。咁即係上我當時都用咗啲，即係差唔多用咗成節時間同大家即係睇翻曬啲片啊，即係講解翻啦。嗱，咁因為即係當時就。即係都知道係話佢改咗喺禮拜即係19號啊，即係啱啱嗰個禮拜一咧就即係進行研訊嘅，咁啊，即係當然就有個結果，大家都知道冇事啦。咁但係咧都想講一講啦，咁即係都想同大家即係講翻啦，因為其實就我記得即係其實好多次即係好似類似呢啲咁樣嘅嘢咧，即係當然最講得最多嘅上季。就係、是、葉楚航，即係嚇當時又係毛顯東啊，即係嗰只競技勇士啊，如果冇記錯，咁啊跟住再之前嘅阿賴仔嘅野馬神器啊，咁我都記得，即係好以往過上季都有幾次時間都即係譬如我自己講啦，又或者同啲嘉賓講啦，咁都好多時都係講嘅就係話咧，通常呢啲咁樣嘅言訊咧，咁即係你。好難話憑一面嘅證供咧，咁你就去判定佢有冇究竟有冇不盡力拆騎或者有冇犯規之類嘅嘢啦。嗱，咁好似啱啱呢個咁樣，其實上個禮拜我都有講啦。咁我相信係可能當時點解會再押後咧，就係、是、可能當時阿何良就唔喺馬場。咁淨係聽咗毛顯東一個人講，咁就當然就唔可以咩啦。咁所以就要再揾阿何良再問。咁但係又講翻轉頭，其實如果你睇翻好似以前阿潘頓跑榮滑啊，或者係之前啦嗰啲事件，咁其實基本其實咧，其實呢個事件就其實可問可不問。如果你問我，就覺得根本就唔需要問咁因為咁，但係就 anyway 啦，咁啊結果都問咗啦，咁啊都即係問咗阿何良之後啦，咁亦都係因為阿何良當時在19號嘅時候，咁啊再問佢呢個事，問佢嗰個嘅言訊嘅時候，佢亦都即係因為馬主亦都授權咗佢，即係幫佢做埋咧，咁啊變咗佢雙重身份咧，即係以練馬師。同埋馬主代表身份就去聽呢個言訊啦，咁我哋即係都可以睇翻嗰個嗰個新聞稿講翻咧，咁啊即係一路讀俾大家聽啦嚇。咁就賽小組就完成咗有關毛顯東喺10月7號跑馬地賽日咁啊拆騎無價寶嘅方式，咁尤其係過咗600米處之後嘅騎法嘅言訊。咁小組嗰日咧就聽取咗毛顯東嘅進一步證供，亦都同時聽取咗無價寶練馬師何良嘅證供。嗱，咁啊，跟住何良就表示啦，佢本人亦同埋無價寶嘅馬主 亦對即係胡家寶喺今季首場角逐一千米屠城時嘅表現感到尤其失望。當時該區就為求善用內檔而於早段耗用氣力。咁佢就再講啦，胡家寶喺該仗早段受摧殘之後咧，咁直路上直路轉直路彎時咧就衰瘦力殘，其後喺末段未能以勁勢衝刺，表現就令人失望。咁佢就話，鑑於胡家寶喺該場賽事中表現令人失望，而該區曾勝出千二米賽事，咁就所以佢就讓此區咧就增程至千二角逐，就並除去開逢眼罩上陣，就希望胡家寶能夠交出較佳表現。咁就何良表示啦，咁啊佢喺馬主在場下就指示毛顯東喺指示毛顯東順其自然勁跑，但不要於早段摧殘此區。咁預計此區自第六檔出閘之後咧，就將能佔取大約中間位置。咁同時指示毛顯東喺早段及中段將毛駕寶就置於內欄勁跑，以節省腳程，繼而喺直路上咧就力拆此區，以確保該區就能夠以佳勢衝刺。咁跟住啊，賽後咧就毛顯東就向佢報告啦，就話毛駕寶喺轉直路彎時就動作失去平衡。咁除咗賽事該段屠城之外咧，佢就滿意毛顯東拆騎嘅方法。咁亦都咁佢都講啦，亦都考慮到毛駕寶喺末段交出令人滿意嘅衝刺。咁就該佢就而讓該區咧就喺日後嘅賽事之中咧就用翻相若嘅跑法，咁即係話用翻個跑法就係喺早段同中段就將呢只馬就置於內欄，就留喺中間位置咁跑啦。好啦，咁啊跟住啦，小組考慮咗全部正功之後咧，就話俾毛顯東知，儘管小組選擇不引用上賽事條例向他發出違例指控，咁但佢自接近五百米處時測騎毛駕寶嘅方式就引起小組莫大關注。咁小組就告戒毛顯東啦，小組就認為佢應較實際及早將坐騎而至清覆外側，而他於直路彎時及直路早段時的異常騎法亦引起小組關注。小組就嚴厲譴責毛顯東，就告戒佢就需確保對坐騎的走位及拆騎方式不會就受到質疑，咁就小組告訴何良，佢嘅正功就會被記錄在案啦。嗱，其實呢一段嘢咧，咁就即係都好，即係當然啦。佢又呢個就即係正如阿馬王哥頓喺我哋《堅狗馬經》嗰度所講咧，真係呢個係即係我覺得都係有啲跌落地揦翻炸沙嘅講法啦。嗱，咁嗱，因為佢呢度就講話至接近五百米處。就引起小組莫大關注。大家看翻前面那段，就係話佢嘅拆阿毛顯阿何良俾毛顯東嘅拆騎指示，就係話叫佢唔好喺早段耗用氣力。咁就早段就順其自然勁跑，就不過於取早段摧殘子居，然後就將只馬就佔取中間位置。咁然後就置於內欄勁跑，就以節省腳程。咁其實如果大家睇翻嗰條片，我呢度唔打算再播啦。如果你睇翻嗰條片嘅話，其實基本上毛顯東就係做 exactly 做足何良俾佢嘅拆騎指示，就去做呢樣嘢。而何良喺呢個言訊裏面，佢亦都確認咗呢個拆騎指示，亦都表示即係話除咗失去平衡嗰橛，因為但係佢俾個報告翻去就係話。佢去咗直路彎嘅時候就失去平衡，咁除此之外咧，咁就滿意佢嘅拆騎方法，咁所以呢度咧，其實你呢度小組講佢嗰兩樣嘢，咁你即係當然啦，你入唔到毛顯東，咁你又入唔到啊練馬師，咁你就揾啲嘢嚟即係話叫佢唔好咁做，咁因為你如果佢呢度咁講話，小組認為佢應較實際更早將坐騎移至清覆外側，咁如果佢移至清覆外側嘅話，咁咪即係違反咗拆騎指違反咗何良嘅拆騎指示，就係話要將只馬擺喺內欄勁跑。咁呢度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呢個最後呢一段嘢，其實就即係我覺得就即係除咗跌落地揦翻炸沙之後，亦都係反駁阿何良嗰個拆騎指示啦。咁但係就因為即係你練馬師拆騎指確認咗個拆騎指示，亦都覺得佢跑嘅方法冇問題，咁你所以你先至話引用選擇不引用，咁其實你都冇得引用啦，係咪先？即係你唔同之前。即係競技勇士嗰單嘢，咁大家睇翻，即係當日競技勇士阿葉楚航點樣喺言訊嗰度俾口供，咁然後就即係到頭來毛顯東有咩結果，咁所以我成日就都係覺得咧， 即係你連馬斯往往咧，即係喺呢啲咁嘅言訊裏面咧，就即係一定係有一個好關鍵性嘅一個角色嘅。即係如果你話嗰個騎師都唔聽你跑嘅，咁啊真係唔使講啦，係咪先？咁但係話，如果你記正常嚟講，如果你即係以一個即係我以一個睇咗咁耐馬嘅人嚟講咧，咁你即係通常如果呢啲咁嘅情況，你練馬師俾咗個拆騎指示，你騎師執行咗個拆騎指示，咁你基本上就其實係好簡單嘅啦。咁件事就完㗎啦。其實就咁，你如果你覺得佢騎得唔滿意，咁你就只可以你就即係你可你即係話加多句就係話你應該俾你應該要同個練馬師講，你應該俾一啲即係更加清晰嘅拆騎指示，或者一啲即係改善佢嘅拆騎指示。因為我記得上季有一段時間，大家仲記得就係葉楚航咧，就係好多時係呢啲咁嘅騎法言訊。咁啊，小組曾經就係話質疑佢，就係要即係告戒啊葉楚航，就係話要叫佢要俾一啲即係清晰嘅拆騎指示，俾個騎師去執行咁樣嘅。咁所以嗱，所以呢單嘢其實就好簡單嘅啦，即係而家就即係完啦。咁啊 ，Dylan Mo 就即係大步攬過就冇事啦。咁但係就一樣，即係，但係都係呢個就亦都正正指出咗咧，即係練馬師嗰個拆騎，練馬師喺言訊裡面，即係你呢啲咁嘅言訊裡面嘅作工咧，其實就好重要。嗱，佢除咗嗱佢之前，在佢之前，大家仲記唔記得？可以翻嚟啦，大家仲記唔記得就之前嘅黃蝦王啦嚇？咁亦都係啦，黃蝦王就係嗰場阿田泰安喺前面放，唔係留不放而留。咁最後翻嚟問話，咁然之後蔡若翰就再作工嘅時候，大家睇翻佢個作工，跟住就話係佢叫田泰安咁跑，佢亦都滿意佢嘅跑法，咁所以田泰安當時就唔使話押後言訊，因為雙方都在場。咁但係我覺得我覺得好大理由咧，即係如果當日阿何良係在場的話咧，咁可能問埋佢咧呢件事就唔會發酵到即係話要押後言訊啊，跟住又因為中間又有個八號風球咧，就搞到咧又要再押後啦。咁啊，其實即係你都知道啦，即係好似通常呢啲咁嘅言訊，你押後再押後，咁你對個事對即係當事人其實就嘅壓力都好大嘅，因為好多時大家睇開啲前科就係你押後再押後，仲要揀一啲即係。好吊鬼的時間去言訊咧，通常都是大領落的，咁但係就即係呢次就田阿毛顯東就即係好彩冇事啦，咁亦都即係都希望佢都即係可以即係重拾翻個信心，就騎即係開始騎翻啲即係贏翻馬，即係繼續跑好啲馬咁啊，因為其實佢都開咗齋贏咗兩場噶啦，咁啊即係應該一路都會好啲噶啦，希望佢嚇。咁啊，講完呢單嘢之後啦，咁啊都即係都同大家跟進翻一樣嘢啦，就係咧，嗱，其實之前我哋都講過，上次我哋同阿恩珠做嘉賓嘅時候，我哋都講過，因為我冇記錯，因為嗰集嘅嚇，咁就係講開咧，就係嚟緊個國際賽就係點樣啦，會唔會係本土大戰啊成啊嗱，咁而家咧就即係報嚟緊嗰個。外國馬的報名咧，就即係嚟緊下個禮拜咧就會公布。咁但係喺未公布之前咧，其實如果大家仲記得咧，上個禮拜六咧，咁就喺澳洲 Vanwick 咧就跑咗場阿菲爾士賽啦，即係嗰場1500澳洲紙嘅總獎金嘅一場1200米嘅賽事啦嚇。咁就由嗰只川河達區，即係香港馬主川河專區嘅同主馬嘅川河達區咧，咁就。順利就贏咗呢場阿菲爾士賽，咁就即係就會跟住就隨即就運嚟香港啦，就即係報，即係佢已經第一就會報已經報咗名跑呢一個香港短途金標。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即係好多出邊，即係好多大家睇翻啲新聞都已經知啦。呢只馬跑完香港短途金標之後咧，就會留翻喺香港服役嘅。咁個阿馬主阿何生咧就希望即係呢只馬可以帶佢周圍去遠征啊，成日就原來就喺香港咩，即係香港就跑嗰幾即係嗰個短途馬短途錦標咁樣啦。咁起碼就係即係話，起碼坐底，起碼已經有一隻叫做半外隊馬，就即係會參加國際賽，咁就即係變咗又未必係即係如果用咁嘅定義，佢就未必就唔係話完全係本土大戰啦嚇。咁但係啦，嗱，即係講咗呢，即係呢只馬嚟跑啦。咁但係咧就 之前就即係之後咧嗰幾日咧，咁其實都之後嘅第二日咧，咁就即係喺南華香港啊，即係南華早報咧就出咗段新聞啦，出咗段即係我都唔算係新聞，係稿啦嚇，即係一篇賽馬稿啦。咁就講咧，就話咧，即係關於咧，即係嚟，即係其實頭先之前我都講過，即係其實馬會係好係都仲係好努力，希望可以搞，即係希望可以促成，即係搞得成嗰個國際賽。咁同埋就係嗰、那個國際騎師錦標賽。咁因為其實基於現時嗰、那個香港嗰、那個檢疫條，即係嗰個防疫條例咧。咁而家基本上而家都外國人都嚟唔到香港噶嘛，咁啊一即係就算除非你話有工作簽證嗰啲嚟，就要逗留14日。咁而家咧就即係有一個講法啦，嗱咁大家可以去睇一睇我部電腦啦，咁啊我都講啊，嗱呢度咧就係我引述翻咧就係呢個咧南華早報嗰個網頁嚟嘅。咁啊就引述翻咧，咁呢度你睇到個 headline 就係 Jockey Clubs offer private jet in plan to slash quarantine。for top European riders， 咁啊，其實就呢度佢嘅講法就係話咧，因為佢到，因為其實馬會就希望可以，即係 line up 到一啲歐，即係啲大騎師可以嚟到香港跑國際騎師錦標賽同埋呢個國際賽。嗱，呢度佢篇文就講係歐洲騎師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我知道，即係你大家睇落去啦。嗱，咁呢度咧佢就講啦，嗱，大概篇文嘅意思咧就係講咧。我唔長講，但係大概嘅意思就係話咧，大家都知道啦，今年嘅國際賽咧就係、是、即係如果正常，即係如果按 schedule 咁啊，國際騎師錦標賽就會喺12月9日，而呢一個正本戲國際賽咧就會喺12月13日嘅星期日嘅。咁啊，即係如果正常嚟計，如果大家知道啦，如果嗰個人要嚟香港咁啊，要隔離14日，咁跟住仲要咩咧？咁其實咧，佢如果佢哋真係要嚟嘅話咧，咁其實就起碼要11月中開始就一定要成行噶啦，即係如果要跟嗰個嘢啦嚇，咁你咁即係好似啱啱阿彭國年啊嗰啲，咁佢都係要嚟到香港之前，即係都係要檢疫14日。咁但係而家馬會咧就拋出一個方案咧，就係頭先嗰個 headline 就話 private jets 啦嚇。咁就係話咧，因為咧，如果佢話要揾飛機，即係佢哋諗法就係，如果哦你搭正常嗰啲航空公司啲飛機，咁又或者又可能未必有班機可以嚟到香港，咁啊變咗都係咩搞唔掂啦，咁就嚟到又檢疫啦，咁又驚即係又同一班機又會惹到咩啦，惹即係有可能會同啲同機嘅人又會有機會感染啦，咁所以馬會就拋出一個方案咧，咁就都幾得意嘅，因為馬會亦都向一啲譬如話嗱呢度咁樣講啦，向一啲騎師，譬如話。莫啊、蘇銘倫啊呢啲咧，問過佢哋，如果就係話馬會提供包機，即係可能用 private jet 啦，即係私人飛機，咁就載曬佢哋嚟香港。咁就因為你如果用私人飛機，咁因為私人飛機又要經過嗰啲咁嘅消毒啊、剩啊咁樣，咁可能就即係相對嚟講就比普通航空公司啲客機就更加安全。咁所以咧就即係話用呢個方法去載咗呢啲騎師嚟，咁就希望咧就可以同政府咧就 bargain 啦，就睇下可唔可以咧由嗰個檢疫期間咧就由而家現時嘅14日咧就改為7日。咁所以咧就呢度即係大概呢篇文嘅意思就係咁樣啦，就係話飛咗嚟之後咧，咁就會將佢嗱呢度就咁樣講啦。咁就係話 under 呢個 proposal 咧，咁就係話咧要連續驗咗兩次嗰、那個檢查呈陰性，兩次呈陰性起飛之前，咁然後咧就。一個禮拜前就，然後咧嚟到香港之後咧，就喺逗留一個禮拜咧，就喺馬會嘅雙魚河。咁即係其實而家咧，即係等於而家嗰啲何銘年啊、阿巴杜啊嗰啲嚟香港或者彭國嚟香港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其實佢哋嗰兩個禮拜咧都係喺即係 Beach River 啦，即係呢個雙魚河咧就做呢、这個隔離。咁隔離完之後咧，跟住就再做測試，冇事，跟住就先至俾佢哋即係俾佢哋出自由活動咁樣。嗱咁呢度咧就咁樣講法啦，咁啊大家唔咁啊跟住啦就到就嗱馬會啊應加伯總裁啦，咁其實都呢度咁樣講啦，咁佢其實就即係佢都 confirm 呢一個 proposal， 咁亦都希即係而家佢哋都同政府喺度傾緊㗎。咁呢篇文咧就係20號發出，20號登出呢個網度嘅。咁佢就係 expect 呢個結果咧，就知道個結果就會 fin 3個禮拜。咁所以咧就嗱，咁啊，即係呢度咧咁大家就睇下會唔會係呢、這個都一個咁突破，會唔會係有個突破性嘅發展啦、啊？咁即係話如果真係呢個係政府俾佢行嘅話咧，咁其咁就咁啊變咗咧就。即係話國際賽有翻啲國際騎師嘅機會咧，就真係大翻好多啦。咁因為尤其是歐洲嗰啲咧，因為歐洲你到嗰啲時間其實都已經係即係英國馬季又已經完啦成啦，咁所以咧變咗佢哋嗰啲嚟咧就變咗更加多時間啦。咁相比你話日本咁，可能都仲可能日本或者澳洲嗰啲可能都仲有啲考慮。咁但係如果你多咗啲歐洲騎師嚟咧，咁咧就相對嚟講咧就會更加穩即係。嗰、那個戲馬性啊，咁就會更加，亦都俾咗一個大誘因咧，嗰啲歐洲馬匹咧就可以拉大隊嚟香港跑。咁其實呢個亦都係馬會希望做到呢一件事啦。咁可以翻嚟先啦。嗱，咁但係你如果問我，即係呢個如意算盤打唔打得響咧？咁啊，真係我覺得啊，真係一半半啦。咁因為起碼一樣嘢咧，第一啦，咁啊，而家香港嘅疫情都係好反覆，其實如果你講緊歐洲嘅疫情，亦都依然都係好反覆，英國、法國嗰啲依然都係好嗰個疫情都仲係好緊張。咁你話即係即係你話而家香港政府會唔會呢個咁嘅特區政府會唔會聽你支笛咧？雖然你馬會每年交咁多税啊，但係會唔會真係聽你支笛為咗咁樣你就可以豁免咧？咁其實我覺得都係真係都好大疑問。咁呢個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咁啊，即係如果個疫情都一路都係膠著咗，又好反覆，你唔好話嚟唔嚟到啊？即係跑唔跑得成都未知啦，係咪？咁當然 touch wood， 馬會做咗咁多善事，馬會力場又咁犀利，次次落大雨到佢跑，打風又好，啊落雨落大雨雷好，雷暴又好，紅黑色暴雨又好，第二日都可以天晴地快冇問題。咁即係啲馬會力場就好勁啦，係咪？咁啊，所以即係咧都係咁睇啦。但係就話如果呢一即係亦都又咁講，如果政府又開綠燈俾呢件事發生嘅話咧。咁又有啲即係道德撚嗰啲咧，亦都有可能又會講啦。哇，點解你馬會有咁多特權啊？咁正常通關嗰啲，咁你哋又唔做啊？咁樣咁其實真係都好難講。咁所以咧，就呢一樣嘢，咁啊，大家就真係拭目以待啦。咁啊，阿應家柏就話3個禮拜內就知結果，咁大家就不妨拭目以待，咁啊睇下究竟係咪真係如意算盤打得響啦？咁我哋就講到呢度就休息一陣先。咁翻嚟咧，我哋真係講翻上個禮拜嘅兩日賽事啦，咁我哋轉頭見。